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网站最近载文赞扬了朝鲜在2016年的现实。文章说，北方的2016年是以火炬开始并以火炬结束的一年，并指出尤其是青年学生一丝不乱的火炬晚会，使得胆敢要对最高首脑部怎么样的敌人胆战心惊，并向全世界显示了领导者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人民要为领导者就不惜献出生命的坚强意志。文章强调，哪里有北方的军人和建设突击队，哪里就有照亮漆黑夜晚如同白昼的火炬。靠那些火炬所取得的许许多多神话般的成就震惊了世界，而且使敌人史无前例的核威胁、制裁和封锁变得无能为力。